复记得那夏天，美好回忆属于我俩之间，情不由在，人事已非，你已不在我身边，曾经许下的山盟海誓，如今已跟你随风而逝，爱承受不了花言巧语的你，谁也看 在听到这一首就是由陈小娟来创作和演唱的《干脆》。刚才我们也说到，陈小娟曾经为王菲创作了很多大热门的作品，比如说《流年》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王菲的一首早期的歌《我也不想这样》。 忽然间毫无缘故，再多的爱也不满足，想你的想到迷糊，不知不觉让我中毒。忽然间很需要保护，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，假如你退出，我只是说假如。有时不明白，太想看清楚，让你的面目变得模糊，越在乎的人越小心安抚，反而另一个吻也留不住。我也不想这模样反反复复，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，你的甜蜜变成我的痛苦，离开你有没有帮助。 曾挣扎很有把握，把真爱深入生活，才发现闯了祸，让你当真以为我的心上了锁，让你绝望地走，成全独立的我，好像捂住耳朵，不想不看不想听谁说，好像蹲在角落，把谴责的眼光都躲过，像个黑色漩涡将我吞没，会和你逃不脱，我承认这都是我感情是处理的不妥，